以下是广告时间。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俗话说是民以食为天，是吧？这个大米呀、白面啊，这都是日常餐桌上的常见的主食之一，缺一不可。有些人说了啊，我减肥，我光吃副食，我不吃主食，不吃碳水化合物，这是不健康的。 对，这个一般的来说呢，讲究营养的人呢，会把这个主食啊作为我们日常当中饮食的一个地基。 对， 你如果地基打不好，你日常当中的这个主食的营养没有达标的话，那是其他的，你吃再多的蔬菜啊，吃再多的肉啊，它是没有办法补充的。 所以主食一定要选好，要吃好，但是不见得吃多。 对， 这倒是。那么既然这样，就是又不能够吃太多哈，咱们就得吃点好的主食， 精品的。 哎，精品的。那今天呢，咱们就说说大米。那么说到大米呢，在市场上各式各样的大米啊特别的多。但是呢，咱们在选的时候呢，还是有些原则的。 对，一定要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好产地，第二一定要吃当季的米，就是说要吃新米。陈米呢，一是口感不好，第二呢，有可能它贮存的环境啊会造成这些变质的问题。第三呢，是要油性大。为什么要油性大呢？其实油性啊只是一个表征，但是呢，油性大其实是代表了这个米，这个主食它的营养更为的丰富。还有呢，第四就是要香气足。当然了，这个香气足是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满足我们日常当中吃米，哎，我吃这个主食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味道。 所以刚才你说什么好产地啊，当季的米啊，油性大呀、香气足，这些条件实际上都是有所关联的。 对 啊，它都是一些好吃的大米的必要的条件。那么说到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大米啊，刚才说的这些条件它全具备。 对 啊，但是要全具备的话，有些朋友说，哎呦，会不会特贵呀、这个担心您别有。 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米呢，还是专为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所打造的这么一个特别的组合。 那下面咱们就说一说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五常长粒儿的香米。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品牌呢，叫做梁家铺子的五常长粒香米。要说起这个五常大米啊，其实呢是全国都有名儿。您别看这个南方吃米，有的吃的是这个糙米。啊，北方呢吃的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米粒呢比较短，但是全国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这个米吃起来得肉头，得香。那么五常米其实呢就是具备了这些特点。五常米啊，首先它是在这个哈尔滨五常的这个地区，它的这个黑土地包括它日照啊、水土啊，是特别适合这个大米去进行生长的。所以说呢，五常米在全国都有名儿，而且近些年来有人不断的炒作，就是五常米少啊，五常米特别特别贵呀、五常米怎么怎么好啊，甚至有人把这个五常大米说成有什么样的功效。其实呢，这个五常米就是一个字儿，好。 其实说到这个五常米啊，大家经常会听，已经是不是很生熟了。 对， 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哎呀，它也是五常米，你也是五常米哈，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人就比较疑惑。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实际上五常呢，东北有这么一个市， 对， 它是五常市。它这个市啊生产的大米，你想想它能有多少，就那么一块地方。 对， 而且就五常市什么安家镇、安家村、东北队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就是这个地方的。 对， 实际上就这么一窟劲儿。 这就是我想说的，今天咱们这个梁家铺子的五常长粒香米，它的产地首先是要在五常市。 对， 这是您在市面上 分辨是不是五常米的一个标准。大家想啊，大米这个东西呢，本来利润就低，如果它要不是在五常产的，它又再从外地再给运到五常，完了以后再有运输的费用，而且还不在当地生产，还生产完了以后再运到五常，这个价格就高了去了。所以说呢，要吃五常的米，真正的五常米得是这儿产的，得是这儿种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梁家铺子的五常常粒香米呢，它的生产商的地址告诉大家记住了，五常市安家镇安家村东北队，地址呢就在五常，甚至说明了这个生产的大队的名字是这个安家村的东北的这个队。 所以说五常米并不是一个米的品种啊， 对， 五常米是东北的五常市生产的大米，叫五常米。 对， 我刚知道这事 儿。要生在五常，要种在五常，才叫真正的五常米。那么今天呢，您拿回家这个米以后，可以翻看一下它背后的一个这个包装，上边呢有生产商的地址，您核对一下是不是我们跟您说的五常市安家镇安家村东北队的这么一个生产商的地址。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的常粒香，其实呢还是挺有讲究的，就是它这个米的品种。 哦，这叫品种是常粒香。 对 啊，我以为它是长粒儿。 哎，它的这个特点其实就是它的粒儿比较长， 就长粒儿的。 另外呢，还是一个它为什么叫常粒香呢？是因为它在种植的时候，包括在采收完了以后，咱们吃的时候都有一个香味儿。就是它这个香味儿呢比较突出。首先从外形上来讲，常粒相比呢，要比咱们平常见的那个短短的类似于珍珠米那样的这个圆粒米要长一些。而且呢您去看它就是胖乎乎的，而且呢特别的饱满啊，这是常粒香的一个标准。 我插一句，它这个呢是常粒的，但是呢它很饱满，不像是比如说泰国的那种所谓的香米特长， 和那个还不一样。 不一样，这是长长的圆圆的。 对， 哎，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米还是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平常喜欢的那种口感。另外呢，这个常粒香米啊，说是常粒，就是比那个圆粒的珍珠米要长。 对，略长一点， 略长一点。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色泽特别的透亮，晶莹剔透的，说明呢是今年的新米，米白比较少。什么叫米白呢？您平常去那个市场里边看，有一些米它就是特别特别白， 对，乌土白 啊，乌土白， 它不透亮 啊。那个呢，要不就不是正经的东北大米，要不就是放了时间长的陈米，所以它才有米白。这样的米呢，新米呢，吃起来呢，弹爽的感觉比较足，就是刚才我说的有这种肉头的感觉。即便是煮的稍微软一点，也是软糯而不是烂。另外呢，今天咱们这个常粒香米的质地是比较坚硬的，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通过它旁边的这个袋儿啊，有一个小透窗，您可以看到里边的米是什么样，就是跟那个玉石的颜色一样，不是那种特别白的，但是呢是半透明的，而且看起来摸起来它那个质地都特别硬，这是东北的好米的一个特征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您在打开袋子以后呢，它有淡淡的这个清香，自然的飘香，不是特别特别浓郁的。虽然呢它是常粒香，但是呢这个香味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可以闻到，而且呢不容易散，但是不是浓郁的，不是放了那种香精的香。 实际上这个好大米的话呢，咱们用一个特别俗的一种办法可以检验一下，比如说你在盛米饭以后哈，这个米饭如果是特别挂碗儿，它黏糊糊的，然后你弄的那个你的碗壁呀、全都是不成粒儿的那种黏糊糊的东西，那这个米它真的就不好。咱们今天这个米呢是空碗不挂粒儿，而且呢如果是剩饭的话，有一些不好的米吧就根本嚼不动了， 对 啊，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米呢是剩饭不回生啊，所以空碗不挂粒，剩饭不回生，这应该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一定条件的米才能是这样的。 对，为什么说这个是不回生的？有的时候咱们比如说老两口在家里边吃完了这个米呢，吃不完， 对，剩下了， 那剩下了有一些米呢，哎，再吃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加生了， 对 啊，也不好吃了。这个呢，您稍微再热一下，还能有这个米饭的香味儿，这就是好的 东北的长柳香它具备的一个自然的特点。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是正经的啊，生产种植都在五常安家镇安家村东北队的这么一个五常的长粒香米。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咱们分主品和赠品，因为它是第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所以呢，我们厂家呢，也有这个加赠给大家。咱们的主品呢是五常的长粒香米呢，是1000克，等于是2斤，是吧？ 2斤1袋， 两斤一袋，咱们给大家10袋、这就是20斤。另外，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所以呢，又加赠了5袋同样的。1袋12斤的，这样呢就是15袋，15袋，这就是30斤，那市场价呢，这个好像得10块钱一斤吧？ 对，它的市场的零售价呢都是10块钱一斤， 嗯，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30斤的大米，一共是199块钱，合6块多钱一斤，那么这个价格，其实在市面上呢，您要去买米。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了。 对，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也很难见到，而且呢，以一般大米的这个价格吃到的真的是好米。 对，真的是产自于五常原产地的这个长粒香米。 对，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2022北广生活时间依旧在路上。 北广生活时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妮， 我是主持人顾阳。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红， 我是主持人周杰， 我是主持人小云。 大家好，我是李想。 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北广生活时间， 想买好用又便宜的生活用品，想吃安全又放心的美食， 来北广生活时间， 咱在咱北京人自己的购物平台上买东西，就图个踏实放心。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放心购。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牌子叫梁家铺子五常长粒香米啊。 他们家呢就是在这个五常的当地，在五常市安家镇安家村的东北队，就是他们的生产商的地址。那么这样呢，咱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到这个米是在五常市种的，而且呢是在五常这个地区给大家去进行包装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1000克的这个长粒香米啊，都是实实在在经过了检验检测的，所以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的质量达到了1级 哦。 它后边的这个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明，就是质量等级 1级。 这样的米吃起来，首先口感上是非常非常卓越的，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质量是达到过检验检测的。这个不是我们去说的，这个是有标准的，你的米要是新米，而且呢口感要达到什么样，你的营养丰富程度要达到什么样，这些都是有标准的。所以说从标准上来看，这个梁家铺子的五常长粒香米能够达到标准。另外呢，每一袋全是小袋，2斤1袋，它是真空压缩包装，等于说压缩完了以后呢，跟一个小砖头那么大差不多，一小袋。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啊，或者说家里边人口少的呢，您开完一袋以后呢，他不用担心长虫啊，短时间之内吃不完啊。而且呢，这个一共是30斤米，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也就是一年怎么着咱们也吃完了， 对 吧？ 对 对啊，每一袋吃完了以后再开一小袋，再开一小袋，每一袋就是2斤左右啊。您家里边有一个密封的小罐，比如说那个像乐扣乐扣的那种小盒什么的，就能盛下。 对，因为现在家里人口都少，这个呢就像那个板砖那么大吧， 板砖那么大 、然后呢就是2斤1袋，然后一袋一共是给大家15袋， 对 给大家15袋， 而且也好放，比如说家里边 不放那个储物柜里边，就是随便 温 找一地儿一塞就得了。 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梁家铺子这个品牌的五常长粒的香米啊。咱们连主品再赠品是1000克，就是2斤1块，咱们给大家这个抽真空的， 对， 这一块 抽真空包装的，一共是15袋，一共是30斤，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和6块多钱一斤。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这个米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吃起来肉头。 对， 什么叫肉头呢？就是有那种弹的那种感觉。这个呢，其实大家在市面上买到好米啊，闻过那个米香味儿啊，都能去分辨。您拿回家以后，您尝尝今天这个长粒香米，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是能够达到您的预期的。另外一点，就比如说您想吃一点黏糊点的，或者说想吃一点软的这个米饭啊，这个时候呢多放点水，您发现煮完了以后上边能飘一层米油，这个米油就是类似于膏那样的东西，那个其实是营养的精华。为什么好多家大人说这个喝粥能把这个米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全都能给你煮出来啊？喝粥好呢，其实说的就是这个稍微软一点的米饭呀、或者粥啊什么的，能把这个米油给弄出来。 对，所以说您蒸米饭的时候呢，像你愿意吃硬点，你就少喝一点水。 对 啊，吃起来呢，哎，特别有的嚼劲儿啊， 而且粒粒 粒粒分明。如果你要是愿意吃软一点的话呢，多喝一点水，口感就特别的软糯。而且这个米啊，刚才我说了，它可以空碗不挂粒儿啊，这个剩饭的不回声。达到这样的程度，真的是好米。而且刚才说它是小袋包装。 另外、 这个、 今天跟大家保证是每一袋米全是新米。 新米。 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您去买这个散装米的时候，容易买到陈米。这个陈米说白了就是便宜米。 我跟你说，您在市面上买啊，有一些啊就是说是真的，有一些是假的，还有一些是真假混合在一起， 混着掺的， 所以这个特别难分辨。 对，这个呢，其实教大家一个方法，还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之前说的，就是它一定要米白比较少。另外呢，这个米是透亮的，有一种这个玉石的感觉。 对 啊，相信大家 它不是死白的。 对，相信大家有这个生活经验的，有一些我们的老顾客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袋剪开以后，把这个米倒出来，您去看看我们今天梁家铺子的这个五常的长粒香米，它是不是能做到米白比较少？它是不是做到颜色能像玉石一样？这个呢，其实还是需要您啊自己打电话订购完了以后送到您家，您自己去检验的。但是我还是想让大家放心，就是我们的今天199块钱是给大家30斤的五常的长粒小米， 15包 啊，15包。但是我们是包邮的，给您送到家门口，给您搬上楼。另外，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啊，有任何的说我不喜欢，您接下来继续拨打我们的400-015-5151，我们是能够做到说，比如说给您退款退货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目前北京广播电视台北广生活时间的这样一个栏目，我们的所有的客户的需求现在解决率是100%， 只要是打电话反映或者投诉就解决。 对， 另外呢，就是像这个米啊面啊，真适合订购。你要平常去买的话呢，尤其有些人岁数大了，它确实这个比较重，不好拿， 不好拿。 你像这个30斤，你买的话呢，买回家确实挺费劲的。 而且这个你还不用担心放在家里边以后就长虫了，或者是发霉了。它每一袋全是 小包装， 小包装全是2斤的小包装，跟一小砖头似的。 对对。 而且呢，全是密封的压缩包装，给您压缩成一个大方块啊。放在家里边随便找一地儿，只要不晒了就行。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剪开一小袋，可能1-2周就吃完了。 对， 2斤米您想想。 对啊，它也不会说这个米搁时间长了以后香味没了，哈了啦，或者怎么样不好吃了，不会的啊。但是小包装挺讲究的。来，最后咱们总结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梁家铺子这个品牌的五常长粒的香米。咱们的连主品再赠品，一共给大家就是1000克，2斤呢，给它塑封在一个就像大小是小板装那么大啊，给大家一共是15包，给大家15包等于30斤的啊。但是今天